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电影是一场光影的旅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要去电影里的地方看一看呢？用脚步去丈量电影与真实的边界呢？独立影评人穆卫二就做了这样一件事儿，还把它写成了新书《浪迹》，浪迹天涯的浪迹。贾樟柯的平遥，王家卫的香港，侯孝贤的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跟着电影旅行会遇到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跟您一起通过《浪迹》这本书来一次追寻电影故乡的旅行。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三联生活书店的营销编辑，也是《浪迹》这本书的营销编辑赵庆明。庆明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您知道第一次看到这个穆卫二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都会愣一下哈，说穆卫二他写什么？难道是写天文方面的作品吗？ 这个确实会有一些人误会啊，是觉得我们这档节目是不是一个天文类的节目啊？其实不是，穆卫二是因为这个作者的笔名叫穆卫二，他取这个名字的意义是因为电影英文 movie 的音译 ，move 对，所以他读的音译就是 movie，movie， 然后 为什么要二呢？ 就是 movie 是 movie 看电影的人 啊， 然后就音译成了穆卫二 啊。其实，在电影这个领域，独立影评人穆卫二已经是被大家所熟知和喜爱的，是吧？ 嗯，因为如果大家看电影会有刷豆瓣的习惯的话， 嗯， 一定在豆瓣上能有看到他很多， 嗯。豆瓣上的很多这个影评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都这就哪些作品。 好，说起二哥这个穆卫二， 这是朋友们亲切的二哥， 后来就亲切的称他为二哥了。因为二哥特别勤奋，他在这过去12年的大概就一直是写影评，靠写影评来养活自己，没有其他的工作，也没有兼职其他的事情，而且很难得他保持独立性。他向来就是以这种辛辣或者犀利或者 特立独行， 特立独行，对，特立独行的这种风格，在豆瓣上活跃起来。那他可能是见证了零几年到现在整个互联网时代发展的这种，包括媒体发展的这种影评人，很少有的这种存在。说一个小故事，在豆瓣当时2016年他的上一本书《独立日用电影延长三倍生命》出版的时候，正好赶上了2015年豆瓣有一个电影影评人评选，评选活动是穆卫二获得了以下两项奖项，第一个是豆瓣最受欢迎的影评人，第二名，豆瓣最被讨厌的影评人第一名。对， 真是个矛盾体。 对，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形态，所以让很多电影爱好者包括电影导演也会注意到他，就是他是一个你哪怕给我钱让我写个参考我也拒绝那种，如果你这电影好我就说你真的好，如果电影不好我就会很不吝啬的说你不好。 他一年大概会写多少影评啊？ 根据他看电影的数量吧，他每天基本上都在看，他的阅片量已经很高了。 那你也跟我们说为什么今天他没有来呢？ 啊，这个是因为不敢巧，因为他因为个人的原因，他昨天要赶飞机飞回泉州 啊， 所以是我来代班向大家介绍一下他这本新书。 我们来说一说穆卫二这本新书，叫《浪迹》，浪迹天涯的浪迹哈。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们最开始说跟着电影去旅行，也就是讲他的这个跟着这个电影的脚步去探寻这些地方的一本书吗？ 这本书的来源还要去探寻到上一本，就用电影延长三倍生命这本书，因为在那本书里他可能写的纯影评的这样一个写作，尤其是可能有日本和韩国的电影涉猎比较多一些，那他觉得 如果很多人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看他的书会很生涩，会没有共鸣，或者说没有产生更好的这种阅读体验。那他也是为了自我突破，觉得我写影评写了十几年了，我要写一写游记类的，但跟电影也有关。于是他从2016年2017年这两年就走过了23个电影的故乡。这电影的故乡其实就是所有影迷都想去的那个远方。比如说刚才在节目开始也介绍过这个像路边野餐的贵州凯里，追风筝的人里边的取景地喀什，包括侯孝贤的导演，包括杨德昌导演拍摄电影的地方台湾，包括像最近这两年很活跃的贾樟柯的导演他的山西平遥，这些地方可能普通读者也好，影迷也好，听众也好，去看电影的时候就哎，我挺想去这个电影的拍摄地去看一看。莫言二就做了这样一个事情，历时两年去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了他到这些地方的感受。 历时两年记录下来的这个感受，到底这书中写到了哪些和电影有不解之缘的地方，在哪里又发生过哪些和电影有关的故事呢？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稍后来继续跟大家聊。 跟着电影去旅行，似水流年是由严浩执导的剧情片，由顾美华、斯琴高娃主演，于1984年9月7号上映。影片讲述了朱珊珊为祖母奔丧从香港回到阔别多年的广东老家，与儿时好友孝松、阿珍夫妇重逢，三人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的故事。有人说在老电影中很少有能像《似水流年》这样一直让人怀念着的。这部由严浩导演、斯琴高娃和顾美华主演，张淑平负责美术，喜多郎配乐的电影，似乎有许多让人难以忘怀的理由。故事里淡淡的情感、美丽的风景、片中的音乐、顾美华优雅的气质，这些都令观众长久的感动和怀想。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来源于牡丹亭。编剧孔良是文学系进修班毕业的，后在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似水流年曾获198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六大奖项。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电影是一场光影的旅行，独立影评人穆卫二的新书《浪迹》就用旅行中的脚步代替纸笔，丈量电影的宽度和厚度。跟着电影旅行会遇到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在旅行中追寻电影的故乡，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三联生活书店的营销编辑，也是《浪迹》这本书的营销编辑赵庆明。庆明呢，刚才已经给我们介绍了穆卫二写这本书他的一些这个初衷哈，有不少的原因结合在一起。那么如果给《浪迹》这本书来分类的话，其实既可以说它是电影类的图书，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旅行类的图书哈。但是好像似乎放在哪边都不是很标准，是吧？ 因为这本书说起来在整个图书市场上还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电影和旅行相结合的这样一个主题。所以这也是穆卫二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在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文化艺术类，可能更融合一点。 这个就是这个分类更大一些是吧？ 对。 哎，那我特别想知道哈，他这个书里头刚才您说到涉及到了有20多个地点是吧？ 对的。 这些地点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这些地点也不是他刻意去选的，因为他真的是很随性的一个人。因为作为十几年来说，他只有一个身份，就自由职业者。他不拘泥说朝九晚五的这种上班，也不拘泥于有国庆长假或者寒暑假这样的形式才会去到一些地方。他每年最忙碌的时间节点可能只有像电影节，国际上的或者国内的电影节，他会趁着这个电影节的机会到这些地方去。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些行程安排，他是可以做到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那种人吧。挺让人羡慕的。你像他去这个泉州，因为他家是泉州的，所以他回到这个泉州去。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像平遥啊，像香港啊， 台湾包括上海这都是有电影节的地方，所以他趁着电影节会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再以这个地方为圆心辐射到周边他感兴趣的这些城市 几个小地方去。 对的、 那么庆明您是这本书的这个营销编辑、也算是最早的读者之一了吧、 对，因为这本书也是2016年1月跟穆瑞尔认识了之后，我就觉得他很勤奋，对他很感兴趣，所以对他的影评包括他的文字有了更多的关注。那这本书从2016年做他上一本书的图书宣传营销地面活动的时候到各地分享会的时候，大概就有了这样一些想法，说诶，那我去了这么多地方，就尤其是他有一次去乌鲁木齐纯粹去玩，但到了地方发现一家很文艺的书店，然后跟书店这老板相谈甚欢，当天晚上他可能就联系我说，诶，我现在在这边 乌鲁木齐这边， 对，我发现一家特别好的书店，我把书店老板的微信推给你，你们联系一下，我想在这儿做场活动、特别随性，然后我就说那就行吧，然后就于是就有了一来二去的这种。所以后来他这本新书浪迹电影与旅行还是 Word 文档的时候，我就看过一些， 所以我就很好奇啊，你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有的地方可能你也会去过，我们也很想知道您的感受。 对，因为他写到的一些地方，像有提到重庆，重庆这个城市我去过，也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就是，因为南方城市与北方最强烈的一个就是你在问路的时候，北方会说东西南北，在重庆就是上下左右。然后有一次我就走着走着问我说，诶，北方人可能喜欢称这个路人为师傅啊，师傅这路怎么走，往上走，我抬头一看天，这往哪儿走，就很不理解。他其实说往上可能就往前的意思。就是 你印象深的难道不应该是他们那儿这几江交汇处的夜景吗？好美啊。 这些夜景如果你要纯粹看那个以观光客的心态去看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些。我可能更关注一些细节，城市生活节奏啊，包括路边的美食，包括 重庆有一档节目是用本地话说美食的，在傍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女孩子说重庆话说的特别好，可是他们跟我说那是一个东北女孩、到那儿去现学的、 这个、 所以非常有意思。 那只能说重庆这个城市太有魅力了。 是， 那像穆尔他在里边提到这个重庆，因为也是近些年有好多影视作品包括重庆的美食、可能征服了很多大江南北浪迹的这些人们、 是， 尤其是重庆火锅、好像川菜火锅就成为了一个时尚，像老北京的铜锅涮肉反而就是大家会觉得是不是过于陈旧或怎么样，也是通过味蕾上打开对一个城市的印象。那在电影来说，前两年有一部电影叫《火锅英雄》，就是取材于重庆这个城市。二哥在这个新书当中也提到了一些在发生在重庆拍摄的这个电影。相信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尤其是但凡电影当中涉及当地美食的时候，都会特别想去当地看一看。那就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那还有一些他写到的地方我特别想去但我没去过的，比如说贾樟柯的这个山西平遥。 这个一会儿会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吧？ 好的。 那么为了让大家对这本书有更具体的认识，我也从目录里头挑了一些文章的题目来给大家念一下哈，比如说生于永春，这是您刚才说的，他是这个出生，他是一个福建泉州，这个永春的这两个字，永远的永，春天的春，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永春泉，那个是歌咏的咏，那个是广东，这个是福建泉州的永春哈。还有其他题目有两点之间，长江最远，贾樟柯的平遥，有一种电影叫香港，还有个标题叫叶落草木，那就是我今日的甘肃，帕米尔之心等等等等，可以说他的这个足迹真的是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穆威尔的浪迹去看看他描绘的这幅电影地图。这次旅行的起点是福建的永春，生于永春，他是那边的人，但是说永春这个地方跟电影有什么联系好像很少哈。 对，其实他出生的地方跟电影反而联系不太大。那为什么作为起点呢？就是人可能还是不忘初心。你想做就是像电影地图这样的一个图景的话，还是想从自己的家乡开始。那换成其他朋友来开启自己中国电影 地图之旅的话，可能也会想从自己家开始。 嗯， 那北京人肯定从北京出发了。 嗯，他从他的家乡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呢？ 永春这个地方，我也是通过他这个描写，我才了解了一些。因为我对他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他提到了他们家乡的桥。 嗯， 这个桥，这个印象对于他来说还比较深。 嗯， 因为在这个古代建筑的变迁史当中， 嗯， 可能体现出来这种时代的印记最强。 嗯， 你像可能某一次发大水啊， 嗯， 这种很古老的桥梁被冲垮的时候，可能这个桥梁就再也无法被修复了。 嗯， 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也能勾起了对家乡的一些回忆，尤其是他们家乡有一个桥叫洛阳桥。 嗯， 因为我是生在中原，长在中原， 嗯， 所以河南中原有个城市叫洛阳。 嗯， 所以我还想着，哎，这跟洛阳有什么关系吗？ 嗯， 可能从古去考究的话，会有一些联系吧。 嗯， 然后他这里头还有一点印象最深的吧，就是他有一次，他可能在这个桥里边那个溪水里边玩耍，踩着水啊， 嗯， 脱了鞋光着脚，就是这种印象，这种事情我小时候也干过。 对于永春这个地方，其实我倒是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是个福建人。 这个 永春，首先他讲的是闽南话，实际上台湾那边的很多人也是讲闽南话。 嗯哼， 所以他这个语言就是台湾跟这边很相通的，就是这个闽南话。然后永春这个地方呢，它有一种特产的一个东西，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香，就是我们点的那个香，做香呢，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发达的，很有名。尤其这些年什么沉香啊这种，就是凡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做香的。另外，永春跟什么地方离得特别近呢？跟安溪铁观音。所以这个地方茶非常的好。 你提起来茶，我也想起来，因为昨天我们还在见面嘛，昨天我们在北京三里屯韬奋书店做了一场活动的时候， 嗯， 还提到他在上一周吧， 嗯， 去山东济南的时候， 嗯， 在济南有一个也是奋斗的他的一个小伙伴，可能他们可能有八九年的友情了， 嗯， 第一次见面， 嗯， 见面问起来才知道他那小伙伴也是永春的， 嗯， 然后他在山东济南当地就做起了茶的生意，这个茶的生意就是他家乡永春的茶， 是吧？永春的这个佛手柑，这些茶叶都非常的好，还有包括安溪的铁观音。另外，这地方还跟什么地方离得非常近的？跟德化，德化的瓷器非常的有名， 嗯， 尤其德化的白瓷，故宫里头有一些非常好的那种白瓷，都是德化做的。 哦， 所以永春也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浪迹》这本书呢，是带着大家一起在书中来走过那些电影拍摄去过的一些地方。其实这个应该说这几年成了一个很大的旅游产业，尤其有一些这个国外拍那种大片的那种地方， 嗯，是 吧？包括像什么张家界什么，现在也都是有一些大片的这取景地在这儿，都是当地非常引以为豪的。 甚至当地旅游局也会标榜说某某电影在这里拍摄。 对， 啊， 所以这样其实蛮有意思的。 是的，是的。 但是他的这个《浪迹》这本书可能更多的是去一些比较小众的地方，并不是那么耳熟能详哈。 对，其实二哥他自己也一直就是想，他自己有一条内心里的路线，就是哪里人少去哪里 啊， 就是不会刻意说我到一个大家都很熟知的地方打卡或怎么样。 嗯， 他有时候也是很随性的到了一个地方，可能到了这个地方才发现，哦，原来这个电影在这里拍摄过， 嗯， 或者甚至因为这个新书里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插了很多照片。 嗯， 这些所有的照片都是他用手机拍摄的。 哦， 非常漂亮。有一次特别好玩的地方，就是他跑到了喀什， 嗯， 拍了很多照片， 嗯， 回来之后他才发现他拍的这些照片跟当时追风筝的人取景地是一样的。 哇， 就拍完回来之后才发现， 是吧？ 对， 有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喜悦感哈。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相当于你到一个地方旅游或者说玩，嗯，你拍了一张照片回来，发现你看一部电影说，哎，好熟悉这个画面， 跟我的视角一样哈。 对，但是你在拍摄当时你没有这样的意识，你也不知道这个电影里出现过， 嗯， 所以这是一种很美妙的体验。 嗯，来，我们从他这个刚才说，从他的故乡永春出发，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嗯，是这个潮汕，是吧？ 对的。 说的是刚才《似水流年》这部影片，其实我们之前给大家出题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嗯哼，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哈。 嗯，对的，因为像 在广东汕头这里包括那个潮汕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存在。它这个城市节奏还是比较慢的，慢到让人觉得好像这时间过去对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变化不太那么明显，不会像日新月异这样的词汇去形容它，可能还会保留一些像街道上的百货大楼啊，包括就是一些就当年这个四十年电影拍摄的一些场景，那些楼那些建筑物后来也都被保留起来的，那可能你从这个街道再路过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这些年这些地方风物人情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之所以会先去潮汕，也是因为潮汕是在广东和福建交界的地方。对，其实潮汕那边人说的话更接近就是闽南的那边话，而不是更接近广东话。 对，因为地域原因，其实您刚才提到闽南语，这个我印象最深就是有一次他好像接到来自家乡的电话，我正好跟他在一起，然后我一句也听不懂，但听那个感觉像是台湾人说的那种语言。 台湾也说闽南话，也是他们的一种语言。 对，所以就也比较奇妙。那他其实到了这个潮州那边的话，他其实因为也是被当地美食吸引。 那是潮汕的美食全国都非常有名的。 对的，他在吃过潮汕美食之前，他也觉得好像觉得只是一种听说吧，但吃完之后他就把潮汕菜他暂时列为他觉得就中华第一强的这个菜。这是一种很独特的这种很高规格的这种形容了。 对于他本人来说是看来是非常喜欢哈，因为潮汕是在这个海边，他们也很讲究这种食材的新鲜，以及食材就是取它最本真的味道。 对的， 可能这种比较天然的这个东西会受大家喜欢哈。 然后在新书当中他还写到一个这个小故事，然后他就在等一碗牛杂，等了很长时间，当他吃到嘴里的时候觉得这等的时间值了，好像大家也就是不急不慢的跟他一起，很多人都在等，但是他们觉得这就是日常。那他就会觉得如果换在别的地方可能就等没有耐心等了可能。然后后来我就因为没有写具体时间，我后来就问他，我说那你到底等了多长时间？大概半个小时以上，快到一个小时左右。 哇，那是很久了。 对，然后我说那你真的还挺有耐心的。 是，这几年潮汕的什么牛肉火锅之类 的 不是也都特别火吗？其实他们的那种鱼类海鲜呢可能也会更新鲜哈，因为他们在海边。 对， 那么刚才我们还说到目录里提到贾樟柯的平遥，其实呢平遥和电影的缘分可以说是蛮深的。平遥就是搞这个国际摄影展已经是非常有名气了很多年了。平遥这个电影节是 他这个 这一两年刚刚兴起的。 对，电影就是国际电影周吧，这个也是贾樟柯为他家乡文化建设做的一份贡献。那今年是第二年， 也是他也推动的。 对的， 他是推动者之一， 他是策划者推动者。所以在平遥这个地方特别神奇。因为如果关注贾樟柯的听众朋友可能会知道，贾樟柯早些年有一部电影叫小五。小五就是在平遥拍摄的。我当时看他的电影的时候觉得他对家乡的这种展示吧，尤其是像他御用的一些演员可能真的就是他的一些发小或者朋友。也不是专业的，除了在他所有电影当中可能后来也有人诟病说哎呀贾樟柯太爱他妻子赵涛了。因为很多电影的女主角都是赵涛来饰演。 是。 对，但是这个国际电影节也是今年吧，可能才是慢慢的起势，因为请到了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导演编剧会来参加这个这样的一共国际电影周的活动。 这个月20号平遥国际电影展刚刚落下帷幕。 对的。 那为什么会说是贾樟柯的平遥呢？ 因为说起平遥跟电影之间的关系肯定绕不过贾樟柯。二哥在这个新书里写到也是因为他就是去年在平遥参与这个电影节的时候一些感受。然后他对平遥他其实可以定义为像从无到有的一个平遥元年这样一个定义。因为这个像就是他在平遥那个电影宫看电影的那种体验可能是很难得的一种体验。那 这是个露天剧场啊。 对的。露天剧场放映这种可能大家 印象可能在电影当中或者老电影当中才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嗯、 或者在一些影视剧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场景、 嗯、 那你真正看过露天电影的人，我相信在现在这个年代应该不算太多了。 也是一种比较难得的这个体验哈。 对的， 今年的这个平遥国际电影展是第二届。 对的， 所以呢这个还是在这个成长当中哈。 嗯， 贾樟柯他是这个平遥国际影展的创始人。 嗯，创始可以这么说。 嗯、 因为肯定也是大家齐心协力的一个 创始人之一。 对，也是对、 嗯、 然后说起露天电影院呢，今年他去看电影回来的时候跟我分享了一个特别奇妙的感受。 嗯， 他在看一部影片的时候，这个影片当中的剧情在下雨。 嗯， 然后当天放映的时候平遥也在下雨，这个好在就是这个主办方考虑比较周全，都给每个观众备了雨衣，然后就有了大家披起雨衣在露天的场景下看电影的这样一个场面，他也是就觉得很美妙，就是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巧合的事情。 嗯。电影里头的很多故事呢，其实也是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场景发生着。刚才说到了这个平遥，一会儿我们会来再说一说这个香港、台湾，还有我们身边的这个北京。在电影中，北京有什么样特别的故事？跟着电影去旅行这件事儿，对于我们来说也能实现，也同样有趣吗？一会儿我们接着聊。接下来我们给您介绍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已经成功举办过两届的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获得了业界及相关领域的广泛关注和认可。2008年的10月，这个展览迎来了第三届。在第三届的展览上，有哪些优秀摄影作品？这几年在摄影方面都有哪些新的发展方向？摄影作品如何参与当代文化的建设？城市文化范儿邀请本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的策展人蔡萌做客直播间，为您带来镜头中的光影世界。跟着电影去旅行。如果说陈忠实的世界是关中平原白鹿原，莫言的世界是山东高密东北乡，那贾樟柯的世界就是距离山西省会太原市100公里左右的汾阳县。贾樟柯1970年5月24号出生于山西省汾阳市，是中国内地导演、编剧、制片人。1997年，贾樟柯执导的长片处女作《小五》获得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从小五到站台，再到三峡好人以及天注定、山河故事，以及今年的江湖儿女，贾樟柯的每部作品都与他的故乡分不开。即使故事不是发生在山西临汾，但依旧能辨识出隐藏在故事中的临汾话，小县城的闭塞、汾阳话的对白、土生土长的汾阳人、拖拉机的声音以及拖拉机过后路上扬起的黄土，这是贾樟柯电影里一再出现的画面，也正是少年贾樟柯生活的地方。贾樟柯这些年在家乡搞艺术中心，如今又办起了平遥国际电影节。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节上，贾樟柯还说到，他这几年所做的工作都围绕电影和山西来做。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联生活书店的营销编辑，也是浪迹这本书的编辑赵庆明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一起在旅行中追寻电影的故乡。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莫言的这本书里头，我们跟着他的这个笔触和脚步去到了很多的，比如说他的故乡永春，福建永春，去到了贾樟柯的平遥。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港台地区，尤其是香港，这个正在公映的电影无双，很多朋友看了之后也说找回那种久违的港片的这个感觉。所以《浪迹》这本书里头有个标题叫有一种电影叫香港。 对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其实在讲香港电影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是在讲情怀，包括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最近正在上映电影《无双》的这种感受、观感，他可能会觉得啊，当年可能在80、90年代、香港经济发展比较蓬勃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电影里边展现的一切，包括金钱欲望，包括警匪关系，等等一些围绕 金钱为主题啊，或者围绕社会发展为主题的一些电影，会让大家觉得那是一个很让人神往的香港， 也很惊讶，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见过那样的主题。 对，包括一些类型片，可能大家会觉得喊警察为警官啊，或者 Sir 这样的 阿 Sir 啊，这样的一些刻板的这种称呼，会觉得很很潮流，很时尚。那像说起来电影。像香港电影它其实有很多元素在里边。穆瑞尔在这个新书这篇章里头，他写到这个有一种电影叫香港，他其实更多的提到是一个导演，那这个导演也是对他影响比较深刻的一个导演，就是陈可辛，包括杜琪峰啊。其实杜琪峰导演是最对他影响可能最多的吧，也是他最关注的一个导演。那杜琪峰导演的很多电影他都比较喜欢，像1996年有一个著名的演员叫张国荣，那他在那一年就参演了四部电影，像新上海滩、金枝玉叶二，包括春光乍泄，尤其是春光乍泄可能是让很多人对香港电影有一种觉得很经典很神往的一种，包括这个像陈可辛他拍甜蜜蜜那样的经典影片，可能也是让很多人想象不到。 他在这本地图里头讲到了香港的什么地方呢？ 那其实他提到的，像他刚刚到香港的像维多利亚港，那像那个一些尖沙咀包括他去到一些香港的一些西餐厅，还有一些当时像那个杜琪峰导演《柔道龙虎榜》的一些取景地，包括像《喜剧之王》拍摄的那个石澳的那个小渔村， 他都有去过， 他都有去过。 这是香港电影。网友石头说，那么来说一说这个台湾电影吧，感觉台湾电影一直有一种人文的底色，即便是很简单的情节，小制作的电影也能够拍得比较动人，不知道书里头怎么样来描写台湾和电影之间的故事，他又去到了哪些地方呢？ 台湾他去到了地方还蛮多的，因为整个来说像垦丁或者像花莲、像台北、台中这些地方他都有去的。他去台湾可能对台湾电影像人文底色，刚才这网友提到的这一些元素，可能更多元的在于台湾导演展现台湾当地的这些人文风情的这种手法吧。也可能到了一定高度，像杨德昌导演、侯孝贤导演，他们可能很多经典的这种影片，像一一，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包括后来有一个纪录片导演拍了纪录片看见台湾，都是呈现了更加立体、更加多元的台湾各地的景色。穆瑞尔在这本新书当中，他去到像杨德昌导演的那部电影当中去寻找那棵榕树，他到了这个东南大学里边，可能也不见得就是那一棵，但是他在里边走来走去寻找的时候，就仿佛置身在电影当中，会让人觉得一下子穿越到了那个年代，似乎电影当中的角色也在他身边围绕一样。 这是这个我们说到了这个港台哈，应该说是一直以来他们的这边的这种影视会比较发达，或者是走得稍微快一点，在之前可能会更多的人关注， 对，接触到的东西会比我们更早一些。 对，而且还是因为一种距离感吧，大家会好奇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网友风铃叶子的问题，他说北京的电影也挺多的，要不就是胡同四合院，要不就是现代的商圈写字楼，书里写到的北京是哪一面呢？他的名字叫通往三里屯的无名路。 因为这个写北京也没有特别展开写，因为像北京和上海拍摄过的电影太多了。那他之所以写三里屯，是因为他在三里屯住过7年，这7年可能三里屯发生了很多变化。他写的那个无名路其实是他可能经常路过的，经常每天生活在的一个地方。三里屯如果说起来他这些年的变化其实还挺大的，你像穆瑞尔可能是见证了那边变化最 大的一个见证者吧，也是时代发展见证者。 嗯， 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北区，现在叫做太古里。 嗯， 原来它可能叫 Village。 嗯， 就是也是一个很时尚的一个概念，当年。然后那在工体北路的路南边的三里屯 SOHO 呢，可能一直就不温不火，尤其是早些年的时候还比较空，入住率也比较低，人流量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包括通勤中心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有吃喝玩的，所有的东西都很齐全。 嗯， 那包括大家熟知的酒吧街，这种文化可能在二哥看来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但是它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还是每天走这条熟悉的无名路，然后去看电影，然后回到自己的住的地方。 那么网友多洛洛问，他说以前看到过人们跟风去电影拍摄地旅游，也曾经造成了当地自然环境的破坏，不知道作者有没有这种担心？他说呢，我也想像做这样的电影，很想走这样的电影的旅行的线路，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呢？ 这个、没有特别的经验之谈，因为像木二出发，他从泉州出发，那大家可能也从自己方便出发的地方开始自己的这种旅行。 嗯， 那像电影当中的自然景观，担心被破坏这个事情，其实也分季节，因为国内大多数人的出行时间是按照法定假期、大长假、国庆呀、包括像一些有寒暑假的这样的群体，像学生、像教师， 嗯， 像他可能会组织一些去，但是我觉得每个地方的自然风物应该都会有自己的顽强的生命力。 嗯， 除非你对一些历史文物进行破坏不可修复之外，自然风光大多数还是能承载这种人们去到那个地方，所以担心这个事情当然是趋于保护吧。因为像很多拍摄地的古城、古建筑，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想摸一下，或者是去打卡留念的话，当然这种不文明行为肯定会有很多人会有，但是这样会对这些地方造成一些不可修复的破坏。总有一些景点像全国各地都有， 嗯， 你到那里但凡是甭管是谁都想去摸一下，那总有几个像铜铸的一些古老的这些东西会很锃亮，很发亮的地方永远是被人去 摸的最多的 地方。 是，嗯，网友小虎说，那这本书里有写到影视城吗？这种人工的影视取景地是否值得去游览呢？ 像影视城在银川有一个西北影视城， 嗯， 孟二之前也去到过，像这个影视城它可能是像为了拍电影取景方便所建的一片影视基地一样的，就有点像横店那样的存在。 嗯， 去到这些地方可能根据自己的一个内心的诉求吧。如果你真的想去看大话西游的拍摄地，可能你还真的得去像西部影视城这种地方，甚至它现在也就开发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嗯， 当地也会融入更多的文化元素在里边，甚至会当年拍摄电影的这些道具还会留在现场。 嗯， 像那个紫霞仙子在城楼上跟这个周星驰所饰演的那个角色会有一个像 KT 版一样的一个东西立在那里，让游客们去 拍照去是吧？ 拍照，对。像这样的其实根据你自己的内心所想吧，我觉得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嗯，对于这本书我也看了一些这个大家的评论哈，像欢乐分裂就说了，他说我最爱的就是其中的香港和台湾这两篇，布满时代的印记，当电影渗入生活，电影就是生活。然后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呢，可能大家也会长知识了，比如说张成祥就说了，哦，暴雪将至原来是在衡阳取的景。 嗯哼， 从这本书里也能够有所了解哈。那么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浪迹这本书里的电影目的地，那有的导演总是说自己拍的最好的电影永远是下一部，就像之前您的同事来说张艺谋的影一样。 嗯哼， 毛茸茸就说，他说张艺谋也说我最好的影片还是下一部啊。老同志也是这么不断的这个进取，还真是蛮让人钦佩的哈。 对的。 那么我们也很想知道穆威尔他的这个下一个目的地是什么呢？亦或是就是他有没有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打算呢？ 实际一点的啊，就是贴近现实的。 嗯， 他最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去苏州。 就11月3号。 嗯嗯。 嗯，这是因为也是要做新书活动， 嗯， 所以这是很切近实际的下一个目的地。 嗯， 那要说他更想去的一些地方的话，像国内他更想去，可能想去蒙自啊，想去云南那边， 云南 或者西双版纳。 蒙自的石榴很好吃哦。 看来还是对美食诱惑比较大。因为有些电影像去年《芳华》上映的时候， 嗯， 大家对好多对那个云南地区，包括更边界的地方会产生兴趣， 嗯， 想去看一看当年就比较特殊年代留下来的自然风物， 嗯， 其实也蛮吸引人的。包括西双版纳，一直从小好像就听说特别美，特别漂亮， 嗯， 那也是木月儿。我们沟通起来他想去的地方，当然也是我想去的地方。 嗯，所以说这个电影呢是别人的故事，浪迹这本书里其实也是别人的旅途，嗯，是木卫二的旅途。 对的， 也许看过这本书我们也可以跟着电影去旅行，让那些 电影里的动人的故事和我们的人生产生更多的共鸣， 嗯， 这样也会让我们的旅行变得更有故事，也更值得回味， 更有文化范儿。 没错。特别感谢赵庆明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本书，也希望看到你们更多的好的这个作品。 好的，也感谢听众朋友们一直在听我们在聊这个，希望木月儿这本新书《浪迹电影与旅行》能给大家带来一周的好心情。 跟着电影去旅行。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部，总面积450万公顷，是21世纪初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较好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中国建成的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之一。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是保护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等，珍惜野生动物、植物及栖息环境。2017年，青海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电影《可可西里》是由陆川执导，都不杰、张磊、齐道等主演的一部剧情片，2004年上映。影片讲述了记者嘎玉和巡山队员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和生态环境，与藏羚羊盗猎分子顽强抗争，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故事。2004年，该片获得了第1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41届台湾金马电影节最佳影片等奖项。2017年11月，青海可可西里、新疆阿尔金山和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发布公告，禁止一切单位或个人随意进入保护区开展非法穿越活动。 哎，可可西里呢是那个地名哈，青海的地名。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次感谢庆明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一直陪伴。 嗯，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预告一下明天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已经成功举办过2届的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获得了业界及相关领域的广泛关注和认可。2008年的10月，这个展览迎来了第3届。在第3届的展览上，有哪些优秀摄影作品？这几年在摄影方面都有哪些新的发展方向？摄影作品如何参与当代文化的建设？城市文化范儿邀请本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的策展人蔡萌做客直播间，为您带来镜头中的光影世界。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大家好，我是智姬，我的体型比家鸡略小，但是尾巴却长得多。 我们至今雄鸟和雌鸟的羽色是不同的，雄鸟羽色华丽，多数有金属反光，头顶两侧各有一束能耸立起而羽端成方形的耳羽簇，下背和腰的羽毛边缘披散像人的头发一样，是稍短圆，尾羽有18枚，长而逐渐变尖，中央尾羽比外侧尾羽长得多。雄鸟的肤质上还有短而锐利的锯，是格斗攻击的武器。 肤质是什么呢？我们要解释一下，所谓的肤质就是指鸟类的腿以下到脚趾之间的部分，通常是没有羽毛，表皮角质是鳞状的。距就是距离的距，是指爪子后面突出向脚趾的部分。近年来还发现距的程度与其拥有的配偶数量明显相关，是雌鸟选择配偶的一个重要标准。 我们雉鸡脚强健，善于奔跑，特别是在灌木丛中奔走极快，也善于藏匿，见人后一般在地上急速奔跑，很快就会进入附近的丛林或者是灌木丛，有的时候奔跑一阵儿还会停下来看看再走，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起飞，边飞边发出咯咯咯的叫声和两翅扑扑扑的鼓动的声音。我们的飞行速度比较快，也很有力，但是呢一般飞行不持久，飞行的距离不长，经常呈抛物线式的飞行，落地之前滑翔，落地之后又急速地在灌木丛和草丛中奔跑窜行以及藏匿，轻易就不再起飞了，有的时候人走到眼前才又突然飞起来，这有点像咱们一般熟悉的鸡。 我们大多数雉鸡是植食性的，以植物的种子、果实、根、茎、叶为食，但也有一些特殊时期需要其他食物，比如到了繁殖季节，雌鸟为了增加营养就要吃一些昆虫补充蛋白质，小鸟刚出生的时候也需要昆虫类的食物。此前就有研究人员发现，在刚出生的前一个月内，雉鸡类幼鸟食物来源中昆虫的比例是很高的。 到了繁殖季节，雉鸡也会有非常复杂多样的求偶行为，有些雄鸟会在繁殖季节集体聚集在开阔的地方跳舞鸣叫，吸引在旁边观看的雌鸟，像一个公共跳舞场。很多雉鸡都会成对生活，也就是一雄配一雌，也有些采取一雄多雌的形式。 大兴区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影，野生动物园是最好的地方。北京野生动物园位于大兴区榆筏镇万亩森林之中，建有主题动物场馆80多个，展出世界各地珍稀野生动物300多种，13000余头。园区分为自驾游览区、步行游览区、猛兽体验区三大动物展区。步行游览区的动物场馆30多个，突出开放式的理念，最大限度地拉近人与动物的距离，增加人与动物的接触，体现人、动物、环境彼此之间的和谐相处。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滴的奶，滴滴滴滴滴滴滴的奶，